雪隆区 FM 九八点八，我是周杰伦， 我是阿信， 我是怪兽，我们是五月天， 我们是动力火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怪异，一个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奇异怪事，有真人真事，有民间传说，仲有网络故事等等等等。如果你错过之前嘅故事，可以喺988 App 点击重温。讲咗两个喺乡下发生嘅怪异事件，跟住落嚟同你分享一个发生喺大学嘅怪异事。同学欠我一支笔。这个传说发生在某间医学院。Jason 是医学系第二年的学生，他本身其实对做医生的兴趣不是很大的，但因为出身医学世家，所以父母自然希望 Jason 都可以成为医生。就这样Jason 好辛苦先成功考入医学院。Jason 在医学院有个好朋友叫 Mabel， 是医学系第四年的学生。Jason 有什么不明白都会请教 Mabel 的。因为 Mabel 要赶功课和做论文，所以经常会留在课室到深夜。Jason 就非常佩服 Mabel， 因为大家都不敢留在这么阴暗的课室到深夜。Mabel 就跟 Jason 说，要成为医生不应该怕鬼怪。 Mabel 是一个不信鬼神之说的人， Jason 有时都会扮鬼吓吓 Mabel 的，但 Mabel 都不会有反应。有一次做做下功课，无聊的 Jason 就跟 Mabel 讲了一个自己作的鬼故事。你知不知道，当时间来到凌晨1:55，你将支笔抛去身后边，如果听不到支笔跌落地的声，就证明有嘢在你后边啦。无聊 ，Mabel 讲完就执嘢自己一个行翻宿舍。Jason 过后做晒功课，行翻宿舍的时候，见到 Mabel 行紧过嚟，就问 Mabel 发生咩事啦。原来 Mabel 留咗支笔喺课室，所以想翻嚟攞，但系 Jason 走的时候又唔多个见到有笔喺台面。因为支笔是 Mabel 妈妈送给她的礼物，所以 Mabel 决定都是回去课室找下。原本 Jason 打算陪 Mabel 找的，不过因为她女朋友咁啱又打电话给她， Mabel 不想阻住她，就自己一个行回课室了。第二日 Mabel 被人发现死在二楼的课室里面，验尸报告证实 Mabel 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Jason 醒起 Mabel 是因为要找笔才回课室的。当他问起 Mabel 的家人有没有再见过支笔， Mabel 的家人都说没见过支笔，亦都不知道谁拿了支笔。转眼四年过去，大家都渐渐忘记 Mabel 的事。Jason 因为要准备大考，所以都会同一班同学在课室温书读好嘢。这一晚落紧微微细雨，其他同学早就回宿舍瞓， Jason 还在课室赶紧论文。深夜时分，一阵风吹过， Jason 脑海突然出现一个人，是 Mabel。 Jason 想起他曾经跟 Mabel 讲过的一个鬼故事。望一望手表，已经凌晨1:55。 Jason 手中的笔变得特别显眼， Jason 不自觉地将支笔向身后抛去。等了好耐， Jason 都听不到支笔跌落地的声。 Jason 在笔盒里面再拿多几支笔抛去身后，依然听不到笔跌落地的声。 Jason 好惊，突然他觉得有一阵风在身后飘过，他转身一望， 是 Mabel， 是不是你拿走了我支笔啊？我找不到支笔啊。 Jason 好害怕，我没拿过啊。 Jason 完全控制不到自己僵硬的身体。是你，是你拿走了我支笔的。 Mabel 对着 Jason 大喊，没多久 Jason 就没了知觉的摊在课室地下，而 Mabel 支笔就在 Jason 的书包一个暗袋里面跌了出来。你是不是都试过不小心拿了朋友的东西而没有还的？记得每次都 check 清楚，不要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下一期怪异，更多奇异怪诞的事件继续和你分享。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是林明真。